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23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亲美保守政府的垮台和毁灭是历史的必然。下面播送这篇评论摘要。南朝鲜民心以震惊全球的朴槿惠崔唇石丑闻事件为契机所点燃的烛光，仅在数十天的时间里就扩展成为一个燃遍南朝鲜全境的全民抗拒的火炬，把天下恶女、民族的特等灾殃朴槿惠逆贼拉到了弹劾的被告席上，还勒紧死亡的绳套，这使他死于非命。朴槿惠政府早在出笼之前已经是个孕育着不幸和毁灭种子的时代和历史的特等次品。新国家党等保守势力和美国对臭娘朴槿惠的未成熟和怪癖早有熟悉，但万不得已让她坐上总统的宝座，这是与他们卑鄙的政治野心有关系，也就是要利用守旧保守集团所偶像化的朴正熙的女儿这一别样的招牌和第一人女总统的名分来蒙骗民心，以实现亲美保守势力长期执政。朴槿惠集团在掌权期间肆无忌惮地犯下了大大超过历届统治集团的弥天大罪，从而自掘坟墓，提早了悲惨毁灭的时间一年。朴槿惠政府所留下的最大颂德是把南朝鲜社会完全倒转到了一个唯心独裁时代。朴槿惠逆贼作为一个政治娼妇，充分发挥与众不同的气质，肆意犯下了极大的出卖祖国、背叛民族的罪行，而且把北南关系推入一个不可挽回的破产局面，加深朝鲜半岛的战争危险，使之达到极度。在南朝鲜有一个腐败无能、带有反动性质的保守政府之所以一直维持生命，就是因为有美日主资和保守特权层势力给他们全力撑腰。但是直到事件爆发将近两个月的这个时刻，也见不到一条挽救奄奄一息的朴槿惠政府命运的绳子。目前动荡不安的南朝鲜政治形势进入一个新的局面。过去数十年来，在南朝鲜有很多反对法西斯独裁者的抗争运动不断展开，但像今年这样有数百万群众超越地区和年龄、进步和保守、阶级和阶层的自愿点燃烛光，展开顽强的斗争，迫使保守执政势力陷入窘境是未曾有过的。人民所支持和跟随的就是正义和胜利，而违背和践踏民心就必然要灭亡。这是一个明暗分明、充满万般情由的具有意义的2016年，再一次为历史所揭示的铁的真理和严正的教训。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23号发表的评论摘要，题目是亲美保守政府的垮台和毁灭是历史的必然。